成天窝头大碴子，好人都受不了，何况病人。 去林区取信，我让他到屯里给阿弟买点鸡蛋。 哎，同志们，来信喽！哎，启林回来了， 快走！ 哎，同志们，发信喽！ 啊，启林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们等着吧， 启林。 哎，哥们儿，有事吗？ 启林回来了， 有事，别着急啊， 哎， 过来，过来， 启林， 没关系， 有我的信吗？ 别着急啊，这东西特别多，哎，哎，这信 给我启林， 启林，这你的包裹， 哎。哎，你要不要了？这是你的包裹。 哎， 七月， 哎， 这有你不？ 哎， 他怎么了？ 他父母成黑帮了，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。那我给他送去。 哎，小潘，还有没有信了？ 全包完了。 七月，你妈寄来的包裹。 你看，我妈把书都寄来了，数学、英语。怎么了你？ 没什么。 哎，对了，阿弟，这儿有你几封退信，邮局说，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。啊？ 你说哪通信了？那怎么办？ 妈妈， 哎，你们看。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推回去。 媳妇，你乖。我看呀，阿弟的身体啊太虚了，我先慢慢给弄点肉吃。今天我带点肉吃。 尝一下，我想， 那 举例 是什么呀？这是你一人够呛，你弄的。 背的什么呀？ 哎， 来，我帮你收一下。 来， 帮你 收一下。先把门打开，后边就拖一下。 别着急， 那你大妹，那快说呀！ 慢慢的， 到底是什么呀？ 赶紧卸下来吧。 哎，什么东西啊？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 是什么？ 哎，我给你带来好东西。 什么好东西？ 说说。 哎，你看， 哎呦，狗！ 哎呦， 好东西！ 哎，你看， 哎， 这狗真大呀！ 怎么是你 这回咱们可不 进肉城了呀你？ 许林，从哪弄来的？ 嗯，你们大伙儿都好好猜猜， 猜猜老乡给的吧？ 有那种好事吗？ 捡的， 美的你，你给我捡一个去。 许林到底哪弄来的？ 到底怎么回事？ 别着急，你猜猜。 别卖乖的，说吧， 别 卖乖的，说。 哎，嗯， 许 林， 嗯，偷的吧？ 哎呦，哥们儿，你可真会猜呀你！ 许林， 这是这个呀。 你胆子也太大了，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，哎呀，把我给冻坏了。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，趁着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，我冲上去，嘿，就是一下。 怎么样？ 完了， 真 这么简单呀？ 多畅快！ 真有你的， 你太不像话了。咱们是来接受皮亚东东再教育的。 再教育怎么着？来了好几个月了，见了几次肉啊？ 那也不能当贼呀。 贼？谁是贼啊？我为了谁啊？我还不是为了阿弟，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。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。嗯， 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，我不承认他这班头。 不承认拉倒，我还不愿意当呢。曲林，走，包皮去，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。 西南，我吃不下。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？ 好像有人来了。是老乡吗？是老乡，冲我们来了。 哎呀， 怎么办呢？ 快，快把狗藏起来。 对对对， 快快藏在阿弟那手藏里去。 准备准 备， 这 眼 看。 哎，搁 这 儿，走， 这 不 行，看你了。 哎呀，那怎么办？快锁藏室。哎，对，锁藏室， 把锁藏室门打开。 开门， 站住！藏什么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大不了认个错，赔他们钱就是了。 是，就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